就丧，你不行，我粉身碎骨都替你丧。我唔知点对你先叫做好，但无论点，绝不负你。师兄，我不怕天谴，只怕你。大师兄，衣带怎么系才能飘起来？这种大秘密就不必告知小弟了。 你以为他们一开口就是这样的吗？ 你不行，粉身碎骨也替你上。我粉身碎骨都，哎呀，我先翻译一下吧。都替你上。我不晓得天朗方对你才好。啊，我求助一下。稍等啊，你们先歇息五分钟。 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。祝福就送给大家了，在新的一年当中。 有的，刚好也准备了， 忘记不开心的事情，哈哈哈哈，和2020说再见吧，2021会好好爱你的。其实因为2020，其实咱们，对咱们来讲吧，不如就应该是对全人类来讲的话，都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今年还是蛮特殊的一年吧。希望2021能够，大家都能够恢复正常，然后一切都好起来。